星期晚談天說地咁啊，教授同湯美哥啦咁樣。嗱，今日嘅市咧焦點咧就可以話匯豐同埋中移動。咁但係講呢樣嘢之前咧，不如講講個市啦。問問教授先，206呢個位咧，好似就嘗試闖就闖咗好多次咯。 俾我 cap 住。 係啦，喂，俾個前尖 cap 住我。 俾個 教授嘅前尖 cap 住我。 俾個前尖 cap 住我，俾阿 Tommy sell 住。 係啦， 係咁 sell 啊，206係咁 sell 你死未？咁啊，真係成個禮拜上唔到嚟。咁啊，我覺得就個市呢就古靈精怪嘅，但個美股呢就琴日呢就本來跌過180點，美市又收窄咗好多，升50幾點， 係 跌50幾點， 即係跌50幾點，咁啊諗住呢全世界返嚟都唔掂㗎啦，啊港股佢一開出嚟就升你200點俾你睇下，啊最高升就接近300點添，咁啊收市都仲升去200點， A 股啊仲過癮啊，咁啊浮浮沉沉，卒之都要衰收尾都要跌。咁其實呢美股又跌，呢、這個 A 股又跌，港股升就好少見嘅。啊咁即係好有性格。咁老實講，今個禮拜就完啦。下禮拜呢我未知，因為睇埋美股今日收市先，因為啲數據出嚟唔靚。Existing home sales, 即係二手樓跌咗 7.2%， expect 佢升嘅，升 1% 嘅。咁呢個好渣好曳嘅。咁嗰、那個通脹又好又高咗 ,core PCE 呢 ,expect 佢 1.4 去到 1.6。咁係嗰個 GDP 冇特別啦 ,5.7 同 5.9, 根本你係增加庫存嗰度實係 over production 㗎啦，係咪先。咁我覺得就古靈精怪啦。今個禮拜即係下禮拜我真係唔係點識睇呀，真係要問一問 Tommy 呀，真係。吓 ,Tommy。 我自己咁睇。今日升呢就我琴日估都升㗎啦，真係你問 Kelvin 啦，真係。因為你見到我哋見到，所以好多人 sell call， 琴日我哋幾多平個 call， 又對返個 put， 有啲網友都聽到我哋講對嗰啲 put， 咁都今日都賺錢嘅，不過佢自己唔計數。我自己成日覺得呢三月份呢應該個 A 股應該會好返車，好返車少，但你好多幾多呢，我諗都係 5% 至 7% 上面極限都係3200到啦，咁下面你睇到呢都係2900到。咁港股呢就好似似乎呢，嗱你幾日咁衰嘅衰到行呀，啊對唔穿20200喎呢個位喎。咁呢就如果佢真係企一定嘅，美股真係反彈 ,A 股升嘅呢，佢有權想話夾到，不過我諗都係21000，我哋都上個禮拜都有講㗎啦，極限應該215㗎啦，極限嚟㗎啦呢個，即係三月份都係個 range 啦，我覺得都195215呢個 range 嗰啲之間啦。 其實就今朝呢就有個網友就即係 text 我，咁呢就有個學生 text 我，咁佢問我點睇，咁我就同佢講今日呢就個市升咗上嚟，咁下個月如果以成個月嚟計呢我都係睇好嘅，我一早係講三月好嘅，咁我就俾個 range 佢呢就係212-2200嘅，即係21200到，即係唔係話個 range 喎，即係會升到上21200到20000，上面呢係21200到22000之間，咁即係我冇同阿 Tommy 夾過啦，咁即係大家差唔多啦，如果係真係大家攞個中間位囉，21600囉啫。 咁其實而家見到呢即係出面呢即係講都幾混亂下嘅，咁亦都有啲說法就話206就好似衝唔破，咁有啲就覺得係技術上又好似會升咁樣。不過呢先教授講起美股呢，即係問問教授先啦，可能美股就會真係個基本因素影響多啲啦。嗱，琴日呢其實跌得咁犀利呢就跌少咗呢，同埋今日講啲報道講返嘅新聞呢就係話個蘋果會拆開咗咁樣。咁問教授呢，即係呢個原因呢足唔足以即係令到個道指係可以跌幅收窄呢？其實 冇呀，咁其實你我都話啦，你經濟好經濟唔好你股市升，經濟你話好返啲咁你股市應該跌啦，咁譬如佢係跌過落去呀，跌過來9800啦，咁又彈返上，咁又發現經濟唔係咁好喎，經濟唔係咁又彈返上嚟囉。咁如果你發覺美國經濟真係唔係咁好嘅，咁佢就繼續係會向上試嘅。不過我成日都感覺上美股呢喺10700多隻上次嘅高位唔容易破上去嘅。唔容易破。咁都係炒 range 上美股都係呢、這個9700至10700。咁而家幾個市場都唔拉更㗎喇，你唔好以為、美股升 A 股升港股實升，唔係㗎，而家就唔拉更，而家個別炒個 decoupling 㗎，真係 有理由 真係又分開嚟炒，你升我未必升㗎， 係嘛？即係 Tommy 又叻啦，人哋美股琴日跌一百幾點升，即係都係埋單都係跌五廿幾個睇升，咁唔拉更啊！真係而家，而家我哋如果你要集中睇咧，如果講美股咧，我就覺得佢係9700到10007，或者9800到10008嚇，9800到10008。A 股我同意嘅，大概係2900到3200度。咁港股咧就我可能樂觀咗啲添，就應該20000，即係上高啊，下邊就20000，上高22000啦。 好啦，今日讲翻今日焦点，一定系汇丰噶啦。咁啊，终于咧就所有券商对于个汇丰嘅业绩嘅出晒嚟啦。咁啊，太多你就唔讲晒啦，讲头尾啦。最乐观咧就瑞银，就估计纯利就可能接近110亿啦，即系差唔多升咗倍。睇得最差咧就大摩，估计纯利得30几亿，就跌咗30几%嘅。咁高盛咧之前咧就曾經出過一個報告，就話睇會去到120蚊咁樣，咁啊就佢最主要原因咧就話佢嘅撇帳就應該都差唔多撇曬啦咁樣。摩根士丹利咧就睇得咁淡咧，主要就係話佢嗰個債務啊，個公允值可能損失好多，咁同埋嗰個出售嗰個資產咧都會減值啦咁樣。咁就算佢賣埋出美國英國總部咧，都應該即係抵消唔到呢個損失，或者問湯美國先啦。即係匯豐呢一季嘅升係咪其實有啲？ 我自己覺得咧，匯豐一定見90几蚊嘅。你計點解咧？嗱，你睇下咧，好大一個理由咧就係、是、嗱，匯豐幾近咧要加30%人工，霍家智話要加30%人工。如果個佢個業績唔好，佢夠膽死走去話要加薪30%，要改個 package。如果唔係啲股東嘈佢實加緊。即係咧，佢肯定嘅數字係好靚嘅，我哋估佢啊。如果唔係又輸過，好似上一次咁輸獲金，你仲話要加30%啲管理層，我諗暴動一次，係咪咁講啊？嗱，即係其實佢依家俾個牽使嚟嘅，我哋就絕對唔相信大摩嗰個報告啊。我哋真係唔相信個報告，但係你話好到一倍，我就有啲保留啦。我覺得你升30-40%唔出奇啊。所以嗱，你睇到係咩咧？六月份你冇睇到咁長，六月份嘅匯豐 call 咧，話咩升得好犀利。即係嗱，個 put 咧就都有跌， 都有縮， 個有縮水，但係縮個程度冇啲 call 咁勁。啲 call 咧大大話話升咗保守啊70%至80%，有啲升一倍。即係講個 call 嗱，講緊 call 係邊啲位啊？100蚊、105蚊嗰啲，即係去到咁高位，佢都升咁多。即係你變到咧，即係佢嗰個 volatility 咧。佢宣布完，下個禮拜宣布完之後，應該會有個 volatility 會大翻啲嘅。 嗯，明白。咁但即係湯美國覺得咧，即係話個匯豐係見九字頭有機會嘅， 有機會。 咁除咗話個 cost 升咗之後咧，見到個成交量都幾大喎，無論 call 不到，係咪即係反映到大家都即係好，即係都好集，即係近時嘅。 嗱，而家佢咧就講緊咧，如果佢個盈利增加咁多咧，就派翻舊息。但係如果佢有機會 adjust 個息嘅咧，佢而家全年咧就派大約派兩個八，唔係2.8，係咪2.8？應該2.8子。大約個息口大約接近3.75%個yield。咁如果以一間匯豐佢個盈利增長咁好，而係佢個yield有得3.75%嘅，都唔係太差嘅啦。你記唔記得最差嗰陣時候，我哋講 seminar 嗰陣時咧，就係、是、大約係7.5厘yield嘅嗰陣時40蚊。所以我哋極度係睇好嗰個時間，嗰、那個時間。咁而家嚟計咧，如果大約有3.75，或者要加到 dividend yield 去到4厘，其實都即係都幾 support 佢嘅，都唔係跌得去邊嘅。 嗯，明白。 即係應該都會上面好啲嘅。 我問問教授，近排匯豐咧其實都幾多動作嘅。如果再講翻之前啊，講嘅譬如話 CEO 搬咗嚟亞洲啦，業務上咧其實係好積極嘅。除咗衍生工具啦，流案就大家都好清楚啦咁樣。咁亦都近排嗰啲主席咧都出嚟講就話，好啦，我哋嘅進佔大中華嘅策略啦，即係準備開始啦咁樣。咁啊問翻教授先啦，即係係咪覺得話即係對於匯豐即係呢次嘅業績個發展，即係或者個業務嘅將來嘅發展你覺得樂唔樂觀咧？真呢次嘅業績。 咁樣啦，佢呢第四季呢，如果你要睇呢，即係我覺得呢，你攞乜嘢嚟同佢比較呢？好簡單㗎嘛，你睇返大摩第四季，即係我成日都話呢，匯豐呢就同呢幾間呢比較就差唔多㗎啦，大家都咁叻嘅，咁高盛梗係叻啦，高盛淨利潤呢就係、是、第四季呢就接近50亿，係咪？咁09年嘅純利呢就130几亿，咁百克萊嘅09年嘅純利呢就90几亿， 咁按年增長咗成倍㗎啦。好啦，大摩，大摩轉最渣嗰個啦，第四季都轉虧為盈，大摩最渣嗰個都轉虧為盈。 係， 好啦，咁你咁你匯豐啊咁叻，你會渣得個大摩？唔好話高盛添啦，你炒嘢一定唔會渣得個高盛。我唔信佢渣得個高盛。 同埋佢集資嗰啲錢嗰度咧都有個 return 㗎。 佢集資成一千億嗰度有 return， 千幾億嗰度有 return。咁我亦都唔覺得佢炒嘢會輸得過巴克萊。大家都係炒㗎啦。如果你話做即係真係 commercial banking 就冇得傾㗎啦，係咪？你應該攞匯豐同呢啲比較，你唔應該攞匯豐同第二啲嚟比較。咁如果係咁，大家第四季都賺嘅，你冇理由第四季唔賺嘅。 冇得衰得個巴克萊， 冇得衰得個巴克萊嘅，係咪？仲有你過去嗰幾個月，你係賣咗好多嘢嘅，西班牙總部啊、英國總部啊，好多，你係賣好多嘢嘅，包埋嗰啲嘢賣得七七八八噶啦， 啊， 咁好啦，你賣咁多嘢，再加埋你嗰、那個有啲數咧，喺第三季大家鬥衰嘅時候，你要集資嘅時候你都集埋啦，咁你第四季都衰咧，就真係冇得講啊，大佬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匯豐是會好的，第四季的業績是會好，拉雲全年呢都是會好，所以呢是會崩上去90元樓上的，會的。順便帶埋個港股上，如果你港股，我們看2萬1200到2萬，當不要說2萬2萬2啦，當同阿 Tommy 看齊2萬1500，喂，那你匯豐可以不上嗎？不得的嘛，大佬。 都要靠佢啦，呢排 系嘛？咁你中移动唔通上100蚊啊？ 系 系嘛？你唔通你工行、建行嗰啲大佬上600几、700啊？冇可能噶嘛？ 咁系见到近排即系嗰啲保险股又唔系好上啦，内银股又好似即系几大压力咁样。嗱，咁汇丰咧讲多一两只啦，即系同佢都有啲关系，一只恒生啦，亦都系同时间宣布业绩啦，咁同埋只交行吓，因为就之前话集资啦。问多美哥先，即系对于呢两只即系觉得恒生系咪应该都又做得唔错咧？ 恒生睇佢都有啲回。即是回調啊啲 profit， 因為點解咧？第一佢哋唔係咁積極炒賣噶嘛，叫恆生 保守啲。 做樓按，佢最主要都係爭樓按啫。咁爭樓按佢都係排第三啫，而家咁你嚟樓按又唔賺得幾多係咪？咁佢嚟計，即係都補到嘅，但係就我諗盈利就唔係太好啦，同匯豐冇得比啦，應該。 明白。 你恒生你點都恒生啊，你點都同匯豐咧，因為你都係一個 local 嘅銀行，一個咧就係國際性嘅銀行。咁啊，就算你大家係差唔多嘅話，國際銀行變魔術都叻過你啦，係嘛？ 好啦，咁啊講起交行啦，其實仲有其他銀行咧，即係宣布嗰啲集資計劃啦。咁啊見到嗱，其實最講得最多嘅工行、建行咁啊，咁啊叫做都即係升翻少少啦。咁但係回顧成個禮拜咧，都係比較立啲啊。咁啊問下 Tommy 哥啦，嗱 Tommy 哥其實上個禮拜都已經講過咧，就近排啲內銀股咧都係比較 我哋唔知啊，嗱近期呢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咧，包括啊教授有時話你買啦，買股票啦，應該買。我哋都冇提內銀股嘅，因為點解呢？即係佢最大嘅 concern 就係佢仲要可能加多一次至兩次嘅存款準備金，又唔準銀行加息喎。哇！你真係頭痛埋，仲要講集資喎。嗱，而家你交行集資埋，下一個輪到中行㗎啦。我覺得中行集資埋加多，未必要加到兩次，加多一次存款準備金。就如果準佢哋銀行加翻 quarter 嘅息口，或者加翻27點子嘅，就係話緊54點幾點嘅咧。啲銀行股，啲內銀股應該見底嘅啦。 O、okay, K， 明白。 即係跌就唔跌得，嗱跌就下限就唔係太多啦，應該見底嘅啦。 明白。好啦，咁因為我哋個節目咧，首先提初段咧，可能有少少嘅問題啦，有啲網友就可能未必聽到 live， 首先唔好意思先啦。咁亦都係啦，有啲網友咧就話，咦，好似聽唔到初時咧講咗 range 咯，或者呢位網友咧就都講嗱，上個禮拜記得 Tommy 哥講咧，就今個月收結算咧，就可能喺205咗啲位啦。咁佢又醒啦，佢又206嗰時咧就沽咗。咁就執咗百幾點咁樣啦，咁但佢就話哎呀好似即唔係估即唔係話都好快已經執咗啦，咁樣應該可以再等耐啲咁樣。咁先問幾位啦，先就再問返 A 股 range 啦，咁記得兩位都係大約係2900至到3200。 應該係呢個 range 啦，咁呢差唔多 10% 㗎啦呢個 range。 明白。咁另外呢就想問返呢，就如果港股啦，譬如Tommy 哥就睇215啦，教授就可能睇22000啦咁樣。咁佢去到譬如209以上估會唔會有個風險大呢，即見見。 我就自己咁睇法啊，我覺得咧，你沽上面 call 嘅咧，嚟緊呢兩個月咧， 就除非你沽好高，我都覺得你 20% 以上，點樣代表代表咩呢？你23500樓上你沽呢就穩陣好多。但都有錢收嘅，睇你睇你咩月份啦。三月就梗係冇啦，下個月冇。即係如果你就你達到三月啦，你冇可能升3000點啦，係咪？四月都仲有水嘅，即係你23000嗰啲位，就千祈唔好話沽到落去21000-21500嗰啲啦，嗰啲位分分鐘到你啊，真係頭痛。咁即係等於有一個網友打上嚟話，我想唔 sell put， 咁你 sell 18000，我話勸你唔好 sell 18000啦，你低過18000，今日你一做咗，今日已經收水啦。吓，琴日嚟计都有水揸，咁今日已经收水噶啦。咁你今日问做唔做嘅？我觉得如果你继续系想做嘅咧，嗱，三月份我哋睇个水咧就冇乜噶啦。今日 put 咧，你见到咧172、174、176已经冇钱收噶啦。系 sell 到咩咧 ？sell 到四月，四月咧边个水位有咧？16000至16200、16400都有水位嘅。我自己觉得咧，嚟紧呢两个月都冇可能跌4000点嘅。咁如果你做呢個位嘅呢，我覺得你安全好多㗎啦，即係你好過你走去博三月。三月呢你真係 sell 16000幾呢，就兩個禮拜前聽我哋講呢就賺曬啦，而家更加冇錢收啦，得個10多點之做咁咩鬼嘢啫，係咪？咁你起碼做到四月啦。 Okay， 四月都有水㗎，四月都有成，我哋今日都有啲做都成70點個頭，60多-70點個頭。 我咁咧，網友其實佢係講沽期指嘅，咁但係 Tommy 哥係咪建議覺得，即係呢個市道係咪即係要做翻啲期權，可能會風險啊？ 期指就冇嗱，我哋只覺得咧，對咗咁耐咧，真係唔好 sell short 住咯。突然間轉翻細嗰陣時咧，你就好賴嘢噶。 我不過聽 Tommy 哥成日講咧，16幾嗰啲仲有水位， 有真係四月三月就冇啦。肯定冇啦，四月都要去到。 明白。好啦，咁啊，即系讲完呢啲银行相关股份咧，一定要讲下即系中移动啦。咁啊，即系失惊无神就出咗个消息，咁就话其实浦发银行咧就停咗牌，咁啊，全嗰啲就可能有策略性股东啦。咁啊，引入即系战略嘅投资者，咁啊。全係邊個竟然全係中移動喎、哦。咁暫時呢仲未睇到資料話全中移動入股幾多啦。中移動嘅發言人呢就冇乜發言嘅。就暫時都未有咩正式回應啦。但先問湯美哥啦。中移動近排又好似係咪仲係喺個70-80個或者75-80個 range 嗰度。 都唔係70-80㗎啦。80就應該未必今個月未必破到嘅，三月嚟計。但係你睇到個底已經開上咗嚟啦，就好難話穿返上去70蚊樓下啦。我諗你揸住，如果你穩陣啲用72-82個 range 嚟做啊，呢個 range 提高2蚊啦。 OK， 咁但係即係 Tommy 哥覺得呢、這個即係浦發銀行呢個消息係咪即係對咗股價其實都唔係？ 而家其實大陸啲銀行咧又好，現所公司又好，啊呢、這個做電信又好，乜鬼公司都好咧，今日大陸錢多滯，嗰啲錢唔知點使。咁另外一個睇法就係佢亦都想益翻自己有啦，係咪啊？呢啲、股票批俾你嘅浦東發展咁樣。有冇蝕底啊？ 佢梗係冇啦，但係你嗱呢段消息又話擺幾百400多億內買入股呢個浦發，咁你一升就升得0.2% 都冇啊！咁你如果係嘅，即係話咩咧？嗱，你浦發我又唔知有冇升啊嚇，我唔知佢有冇上市添啊嚇。咁但係你如果你即係話， 都發展有嘅，有上市， 有係嘛？咁好啦，咁咧就即係人哋話咧，喂，你又做咩啊？系嘛？你好地地喺度做电信，即系做银行。 系啊，佢唔知佢点搞嘅，真系唔知道、啊，真系唔知 道。好啦，如果你将来赚好多钱，系嘛？如果你将来赚好多钱，你继续将啲钱摆喺浦发啦，定摆喺工行，定摆喺建行，定摆喺中银啦。如果呢400多億系占佢 substantial share 嘅，啊，即系股份唔细嘅，你会唔会派人入董事局咧？咁你做开电信，你识唔识做银行咧？好啦，如果你係佢裏面嘅股東之一兼唔細嘅股東、啊、我要走去、啊、浦東買塊地建呢、這個中移動總部啊，南方總部，南方啊，因為上海係計南方嘅，南方總部兼啊、幾多個別墅加配套加幾個酒店愛嚟接待嘅，總共要成70-80億，同你浦發銀行借50億，你借唔借俾佢啊？嚇！如果你肯借俾佢，哦，咁得啦，咁我一陣啊，廣州又整個總部大廈邊度，咁你咪即係賺搞，你做翻你嗰嚿嘢啦。咁因為大家老實講，你阿爺係阿爺嘅， 你真係你走去搞個銀行，你有中投，你有社保，你有匯金，你仲有個主權基金，你咁多阿爺爺嚟支配你哋啲人嘅，你自己仲要去搞。 咁佢歷史有一個試過，1999嗰時買19% 呢個廖創英銀行都試過。 係啊，咁你唔同啊，你係買海外啊嘛。 啊， 係咪？即係買海外。 即係根本就係啲人錢多滯，都唔知自己做乜，冇嘢做，所以搵啲嚟做。 即係聯想，咪全國話聯想，咪斥資唔知幾多要買呢個中信，係嘛？ 得閒都滯啊嘛。 啊，呢班人真係泥鳥咯。 明白，好啦，咪即系港股就暂时讲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对于外汇市场咧，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啊，尤其是欧元啊。先问问教授先，之前咧个欧元咧就第一个问题就跌咗落去啊，系咪即系仲系同个希腊嘅关系，即系嗰件事件有关咧？第二就系、是、教授点样睇个美元同埋欧元咧，即系之后嗰个走势咧？ 嗱，如果我睇三月个股升咧，就我睇美元有机会回调嘅。美元有機會回調呢，即是說啲 currency 呢有機會作反彈，技術性反彈啫。咁反彈喺邊我唔知道，但你可以睇到歐元已經跌唔到落去啦。1344插內插唔到啦。係個英鎊自己碌下碌下啫，咪有個碌囉。其他啲跌唔到落去㗎啦，即係你個澳元又跌唔到咩落去，88幾又彈返上89。新西蘭又跌唔到咩落去，68幾又彈返上69。即係如果係咁呢，似乎是有一個技術性反彈，而是由什麼帶動呢？一定是由澳元帶動的，這個歐元帶動。歐元呢，如果現在是做了135幾呢，我覺得它是有機會，如果真的下去反彈的話，即是美元跌而它反彈的話，因為美元那個美元指數在 81.7 81.8 它 cap 在這裡的，上不到去，上不到去應該落回來呢，試回到80樓下才對的。咁如果係咁呢，如果要帶動佢跌返落80樓下呢個美匯指數呢，最大個比重就係歐元。所以歐元係有機會彈返上138-139呢個位，甚至冇140。138-140呢個位。如果係138-140呢個位，即係喺呢度呢有成 4% 上。咁 4% 你減返 4% 差唔多啦，即係美匯指數嗰度。 哇，但係坊間就睇到好淡喎。其中一篇呢就係講譬如講有人會追擊啦，有個網友都提出咗嘅，就話究竟係咪索羅斯追擊緊呢，好似之前追擊英鎊咁樣呢。咁點解呢，就華爾街日報呢就有個消息呢，就話之前呢喺曼克頓有個 private party， 私人聚會。其中一個呢就係索羅斯個 fund management 個基金啦。咁據呢個內情人士透露呢，就話有幾個明星級嘅基金嘅操控手呢，就話歐元可能跌到怕添喎，同美元呢個 就呢，我頭先喺橫遊金融快線都有講過 ，Rubini 咧就話歐元喺兩年內嘅瓦解，就導火線係西班牙，索羅斯咧就話佢嘅先天不足啊，你一條褲16個人著，即係好似我咁，你一個 one size fits all 嘅 monetary policy， 咁你嗰個財政嘅 policy 咧就冇嘅，咁你所以咧你個如果你唔掂，你財政咧就會 fall apart， 即係會散曬，咁你德國有一間債務公司，唔知點解自己踩自己喎。Karl Heinz 咧，佢就話歐元區就如果你違約咧，就會令呢個歐元咧告終。咁當然啲對沖基金咧就話會話跌到對美元at par。咁咧嗰個呢、這個沽空歐元嗰度咧，喺上個月8號咧突破60,000張。咁都係134-135啫。咁你信唔信啦？你聽到呢班咁嘅木嘴走出嚟，係咁踩佢都係135壓企得咁硬，你敢唔敢沽歐元呢？我就唔敢啦。 嗯。 我真係夠膽搏懵，我真係走去買。135.5咪買囉。我上個禮我記得禮拜三我都叫人135.5買，佢係跌過134㗎，嚇，但唔死得上乜嚟，上過136幾㗎。135.5我都買。我咪擺134囉，你咪剁我囉，我輸85俾你。你唔好俾我睇中上去138-140。嘩，我殺你500，大佬下面85博500，點我制唔過啊。 都幾多網友呢，其實都係好似教授咁講啦，或者1357-1358啲位買啦，其實昨日都有幾個問嘅。今日呢就暫時見個位置就已經安心返好多啦，教授而家1363喎。 嗱我都唔知㗎，我真係我冇睇㗎，我覺得係唔跌得喎，我周圍叫人買歐元喎，唔係呢好多人踩喎，就係、是、好多人踩。 呢班木嘴買嘅時候佢會唔會話俾你聽啊？呢班木嘴買先係踩啦，呢班木嘴踩嘅時候佢係叫你買㗎嘛。哎呀， 咁即係買嗰啲係可以推高個指示囉。 推高指示去到135囉。你最多咪嚟到1357、1358買，你最多輸30點俾佢啫。而家1363，一個唔好彩上137，你唔好俾我講中，一個唔好彩上13720啊，啲有冚到風冚咁啊！第一站就13840，第二站13950。 哇！ 你試下再唔冚啊，我穿140咁就暈曬喺度。 OK， 啊咁啊，配合我同阿 Tommy 睇個股係會升，因為股升啫，美金跌，美金跌咪強勢升，強勢升第一隻梗係歐元噶。咁簡單㗎嘛個道理。 好消化下呢個關係先，頭頭返嚟再傾。